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啊，我喺度讲嘢添，喺度睇紧片嘅时候咧，原来已经系翻嚟。我哋照听翻阿沙律阿欣嘅电话先啦。 系。 喂，喺咩度啊？仲 喺度，喺度，喺度， 都冇奇异嘅，冇灵异嘅，喺度嘅，系啦。我哋一齐讲下点样咧？你讲嚟听下。头先讲到系好失控啦，唔知点解咁样系嘛？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真系好少会咁样。咁我谂翻转头咧，就系其实系嗰一晚咧系有啲奇怪嘅。其实佢同我讲话你 feel 唔 feel 到个门口有嘢啊？其实我嗰阵时系有系 feel 到有啲。即系我 feel 到系嗰个磁场系好，即系令到我好唔舒服，好低落嘅。咁但系咧，我哋嗰啲人唔好想骚佢啊嘛，咁啊就话冇咯，冇啊，唔好扯开话题啊，咁样类似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其实嗰一日咧都系嗰一晚瞓觉都系觉得有啲唔系好舒服噶啦。咁咧， 冇声，而家冇声，个节目冇声，唔系话等阵先。 哦、 有人话冇声，系咪冇声啊 ？Christina Wong 冇声，而家冇声啊！你哋有冇人回复下我有冇声先？听唔听到声嘅？你哋打个字啊，唔该，有冇人听到噶？现场打字嗰啲朋友啊，可唔可以打个字？有冇声嘅？而家我哋讲嘢。有的有的 ,ok,ok,、okay, okay, 是的、沙律阿欣继续啊。 是咁呢咁其实嗰晚都唔係话即係都会飘到係冰云云咁样㗎啦。咁平时间房都会有咁嘅感觉嘅，咁但嗰晚都係即係会比较强烈囉。咁咁其实除咗嗰一晚之外呢，咁我哋一路学，我哋学三日嘛。咁其实第一日返到去呢都系瞓得唔好嘅，即系都系一系瞓唔到嘅，即系觉得系咁有嘢想砸埋嚟，咁但系又砸唔到咁样。咁咧，直到第三晚咧，我哋落咗山之后啦。咁咧嗰一晚咧就系嗰一晚瞓觉咧就系真系瞓唔到，起码碌咗两三个钟先至真系瞓得着咯。咁啊，即系第二日咧就顶唔顺啦，就打俾师傅你啦，就问你即系点算好啦。咁你教咗我哋啲方法，跟住第四日先至真系瞓得到啊。 OK， 好啦，系咯。就其实咧，即系呢个而家你讲完啦嘛，呢单嘢系嘛。咁我多谢阿沙律阿欣嘅分享先啦。咁我而家 同埋咧，同埋佢咧学完法之后咧，身体面色好咗。阿欣 系啊， 佢以前咧凉唔到冷气噶，即系冷气开好细咧，佢都觉得冻噶。佢而家咧觉得 热血青年噶嘛， 而家觉得系凉冷气。 我见佢而家好似成日面红红飙晒红咁嘅样，好似成日都好似面红红咁噶。而家好似面色红。 以前唔系噶，以前系个嘴都系青啊，跟住块面又好白啊，咁即系冇血色嗰种白啦。 唔系一白遮三丑咩？ 唔系嗰种白系冇血色嗰种咧，成日都尖寒尖冻，但系而家 即系以前好弱，好似即系好身体好孱弱。 系啊系啊，好孱弱啊，系会成日都即系想病，但又唔系病。 学完你最大转变就系而家，我见佢咧好似咧突然间生咗肉添啊，个人。 系啊，唔关事啊呢个。 喂，面色又红润咗咁样喎，系嘛？ 食得多嘢，我唔少做运动啫呢个。 O K， 即系个人咧，好似突然间成个人都改变咗咁样，突然间又开朗咗，啊，又瞓到，又食到咁样，又面色红润咁样。 同埋咧，学法嗰阵时咧，咪帮我哋封身嘅。咁个男仔咪会唔着衫咁样封啊嘛？ 系啊，你想 喺背脊啊嘛？跟住阿欣话睇到咧，你咪就写啲字咁嘅， 即系你背脊。 系啊系啊，佢话见到有啲字走出嚟喎，喺个背脊。 点样走出嚟啊？阿欣系啦， 系咧，咁你系写系用手指写噶嘛？ 系。 咁定系正常系 模型噶啦，系啦，系啦， 系模型噶嘛？但我见到佢背脊咧系有痕嘅，红色好似。 刮落去嘅痕，但系你嘅手指系冇掂到佢嘅，但我掂到佢系有痕咁样。 系啊， 即系佢见到个背脊有啲红色嘅痕，嗰啲字形走翻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奇怪又系。好啦，咁啊，多谢阿欣打嚟。顶正下佢嗰啲讲漏啊，同埋嗰啲想想尽量隐藏咗嗰啲 阴暗面嗰啲， 令到你发烂渣啊，真啲要啊，又要分散注意力啊嗰啲嘢啊。好啦，咁样咁收线先啦，好冇？好啊， 好啦，好啦， 多谢你啊，咩分享再分享啦。OK， 拜拜， 拜拜， 拜。 嗱，咁啊好咯，咁即系话咧。摸咗耳筒得噶啦，咁我即系话咧，嗱，都我都系证实咗啦，学法咧嘅之前咧系有好多嘢嘅，嗱，佢同你一齐都系一齐学噶啦，一齐报名噶啦，咁即系话嗰日之后，嗰日嗰晚发生之后发生嘢，之后嗰日就系施工弹，再之后就系学噶啦， 系啊， 点解瞓唔着咧？其实咧。我你哋嚟嘅时候咧，我已经同你讲咗，未学之前，我话间屋有嘢，咁唔使理佢嘅，因为我未区嘛，唔好理佢，系啦，咁你都学，你既然报名学学先，咁咧有啲人咧有法咧就会咁样，佢带嗰个法翻到去嘅时候咧，佢嗰件嘢系惊嘅，但又想挑战下究竟你系咪真系坚嘢，咁佢会涌入埋嚟。涌入埋嚟，佢又涌唔到，咁你咪成日一个咁嘅，好似一个冲击咁样，即系。 跟住咧，我哋两个咧，嗰晚第一晚咧，都个头都好似想喐咁啊！ 即系施工想离开佢波咁样。 我觉得系咯， 吓嗱咁咧就我就即系唔出奇嘅，因为咧佢嗰个嘢咧喺度好耐，咁你有缘分学到咧，同埋你未学之前都已经开始有感应，就系因为你拜得施工多。飲得符水多，咁慢慢慢慢，久而久之咧，就即系同施工又有個緣分，又重啲咁樣，又條線又粗啲咁樣啦。咁所以俾佢咧 get 得快啲。咁而嗰個嘢咧，本身係逗留喺度嘅，嗰啲靈界，咁咧就不嬲都諗住搞住你哋啊，搞你思想啦、猛整啦、行為啦、任何嘢啦、判斷啦，唔係一定要搞到你點樣，淨係搞到你一啲判斷啊。 系啦， 整够啦， 成日失眠嘅以前 就失眠啲话咯，咁搞你啲咁嘅嘢都够死啦，系咪就咁样咯，啊，所以俾我觉得系学法咧，唔净止系呢啲嘢嘅，唔净止话咩驱邪啊，或者唔净止有咩，其实有好多好多嘅范畴可以帮到手嘅，好似头先所讲咧，即系讲笑咁讲啦，啊，系咪先？阿欣都已经系突然间系。系咪啊？生咗肉添啦，即系咁讲，即系面色红润， 佢啊啲手脚冇咁 冰冻， 冇咁冰冻，系啊， 同埋又可以凉到冷气，之前冻到咩？ 之前一开冷气就着衫噶啦， 吓、啊，即系唔开冷气唔着衫嘅咩？ 唔系，即系着外套 ，OK， 即系着多件， 着多件 ，OK。嗱咁样所以嗱都系学法，学法其实有。一个学法，一个求道又好，修炼又好，修真又好，修佛法又好，咩都一有啲咩嘢，依样嘢能够威胁到佢哋嘅话，嗰啲嘢就会要影响定你先，或者将你有啲所谓，好似有啲宗教上所谓嘅叫决志啊，系所谓叫坚决嘅志，即系要个定嗰个心咧，要你等你一个稳固嘅心咧，佢就要令到你唔稳固。系、啦，都系唔好学啦，都系好似麻烦，都系邪咁样。有冇咁样突然间想唔学啊，或者想点样咧？报咗名啦咁样， 我 有冇影响下咁咧？ 有 啊， 即系好似嗰阵时游游嗰次咧， 吓 佢，我觉得佢系摆明搞我噶。 系点咧？ 咁咧，咁啊游完游，完成嗰日我就 系 同你话报名嗰日嚟嘅， 系 由有嗰晚我就报名学法， 系 我就觉得佢哋系嚟即系嗰啲嘢系嚟搞， 即系你预算系学报名噶啦， 我咪一路 呕噶啦， 一路谂住搞我唔到嘅。 吓、啊！嗰日就所以呕足一日就呕足成十日添嗰排，就唔俾你学噶啦。 即系嗰阵时我都系想学嘅，但系又唔知点解唔敢开声嘅。但系游完游嗰晚咧，就突然之间 想开啊， 就鼓起勇气同你讲啦、 啊， 就话住学报名学法。 就我觉得都可能有关。 有啊，一路棘住你，一路棘住你咯。又唔系咧吓，喺屋企最紧要啦，喺屋企你隔篱嗰个不停同你嘈，争啲又就听到 VVVVV 嗰啲，好似教台嗰啲声啊，即系一路咁搞住你吓、啊。如果嗱，你谂下，如果你整个重创。不是重创呢，你身边个人发烂渣，即是刚才阿珍所讲话，我想就同佢嘈就走㗎啦。一走我听日就唔去烧空蛋食饭㗎啦，唔去拜神㗎啦。咁你有可能单我，有可能我又冇乜心机，或者又过追佢呀，去哀佢呀，或者又唔会去拜神啦。唔去拜神，跟住有可能后日跟住佢咪嘈完啦，跟住又冇心机呀，或者演变成有可能唔知发生啲咩惨剧呀，咩桃色纠纷呀咁样，或者咩大件事呀。跟住再大后日呢，就学烧空蛋后嘅第二日呢就学嘛，有可能你唔会学添。即刻冇咗， 同埋咧佢 一嘈大镬啊嘛！ 同埋过年嗰阵时，我报名之后，我一路都劝佢学噶嘛。 嗯， 佢嗰阵时咧系，我觉得佢个思想唔系好清晰嘅，即系好混乱嘅，成日讲埋啲嘢咧唔拉更嘅。即系我话点解你唔学啊？跟住佢 好多理由藉口，嗰啲藉口 讲埋啲藉口冇 point 噶。 系咩理？系咩 point？ 例如啊，例如一个藉口先。 例如咩？阿爸咩都唔知点同阿爸阿妈讲咁样。跟住我咁 学咗阿爸阿妈唔知啊。 系咯系咯，咁你以前翻教会，你阿爸阿妈都唔中意你翻，你又翻。跟住讲，哎呀，咁唔知点同佢哋讲啊嘛。 系啊，梗有呢啲。 跟住喺度推嚟推去，推嚟推去咯。 咁你点解会接咗马鞍山胡须翻屋企一齐咁样？阿爸阿妈咁样点讲啊？咁样啊？嗰个系噶，系噶。佢其实嗰当时个思想咧，唔知系好似有啲嘢控制佢，你觉唔觉得？系控制咗咧，好似唔好啦，唔好学啦。但系佢又讲唔出个理由，系唔知点解控制佢咧，搵啲无厘头嘢不停乱咁讲。或者会猛震啊！唔好再讲呢啲嘢啊！咁样或者咩？哎，唔想听啊！咁样啊！我得一个男朋友啊！吓、啊，系咪？唔系我老公嚟嗰啲咁样，唔关事啊！嗰啲咁嘅广告咁样走出嚟，诶、啊，即系讲到一大段无厘头嘢咁样，完全唔关事嘅嘢，会嘅、啊，系啦。嗱、啊，咁我哋讲下，嗱，呢度讲完啦吓，咁你哋学法嗰啲就听咗啦。原来学法前咧同学法后咧有啲分别，同埋学法前咧原来都经历好多嘢嘅，唔系话你话学嘅，一定有啲考验。我觉得系，如果有考验嘅人咧，我都应该坚决啲咯，即系决心啲咯，因为一定有啲嘢特登阻碍你咯。我觉得系， 系咯，我觉得缘分系有嘅，但系你自己都要珍惜噶。 系啊。就有缘无份空之想嘛，好 OK 嗱，咁我哋讲下有咩分享啊？讲单尖东枭雄嚟听下。 哦，咁咧，我有个朋友咧、 啊， 就佢话佢十几岁嗰阵时候，就有一日咧，就同个 friend 就去咗尖东咁样，僆仔十零岁，好中意坐喺度冇嘢做噶嘛，倾偈噶嘛，咁啊海边噶嘛，又倾偈噶嘛。 嗯，你哋都啱嘅，你同我相差个年代，我又啱啫。 我唔喺度啊，佢同翻我讲嘅，就 是、 我唔喺度嘅，我听我朋友讲。咁啊喺海边两个男仔喺度倾偈。跟住咧倾倾下偈咧，就有班嗰啲外籍嗰啲人，嗰啲传教嗰啲人啊，即系某个宗教嘅人， 即系传教士式咁样， 即系嗰啲传教士咁啦，类似咁样揸住本圣经行埋去同佢哋聊佢倾偈。咁、我个朋友咧就对宗教好有兴趣，咁就同佢哋倾偈啦， 啤上嚟啦， 系啦就啤啦，咁啊，哈都叫佢话好听嘅啲故事都好听，喺度讲。故仔， 即系佢哋都而家有个方法去传福音啊，或者传道噶啦。 今日讲故仔咁啊，佢听。咁啊，讲下讲下咧，讲咗成两个钟。咁啊，佢个 friend 啊顶唔顺啦，走咗啦。咁佢继续坐喺度听， 继续听。 咁啊，听咗好耐啦。咁我顶唔顺啦，喂，同佢哋讲，不如俾我走啦。我想翻屋企定唔知点啊，想走啦。系啦，咁啊，跟住佢哋话唔得啊，唔可以走啊。你一系就即系逼即系同佢讲啊，要佢决志啊。 系真系决志， 系啊！你决志咁样，你信啦，咁我就俾你走咁样，即系类似咁嘅意思啊！即系类似 加埋后缀， 类似咁嘅意思啊！我唔知系咪咁硬骨佢信啦，即系类似啦。跟住我个 friend 咧就嬲嬲地啊！咁我系咪决志？你就俾我走啊！咁样讲啊！跟住我系咁你咁我咁啊决志啊！我 friend 就话咁决志啦，咁啊祈祷啦，合十咁啊祈祷啦。咁啊嗰个人咧，嗰外籍人啊，个传道人啊，讲一句佢。跟住讲一句， 发誓啦， 系啦，咁啊讲咗段嘢啦，咁啊佢又跟住讲， 咁啊，讲到咁上下咧，突然之间，佢话佢 feel 到咧，头壳顶咧有道好大嘅力咧打落佢个头嗰度，即系由头壳顶， 有个力啦， 咁样啦，有个力啦，咁样由上面咁样。 飙同噶咯，咁。 跟住咧，佢话咧，突然之间个海边本身咪好，即系好嘈嘅，好多人噶嘛，正常。佢全部嘅声都听唔到。 嗯。明白， 系啦，跟住之后咧，佢就，但系佢话个感觉系都系唔系惊嘅，即系佢话都系，佢话爽嘅，嗰个打落嚟嗰个力， 佢系咪叫佢合埋手，即系合十咁样啦？ 系啊， 掀埋眼，听佢讲，佢跟佢读， 系 咪啊？ 系， 嗯 ，OK， 跟住咧， 跟住咧，咁佢擘，跟住隔咗一阵咧，佢擘大眼啦， 嗯， 佢就嗰个人就全家人就走咗， 嗯。 就只是留下一份单张给他，跟着呢那啊正常回啦，跟着之后呢，他说呢就是打那次决志了之后呢，他觉得他自己突然之间好像开了窍咁啊， 通灵人咁啊， 开了窍啊，他话佢嗰年，即系佢无论读书啊，嗰啲成绩好咗啊，跟住系好好得意啊，成绩好咗，跟住 运动田径又冠军啊， 真系， 啊唔系啊， 佢陆运会攞咗全场总冠军嗰年， 即系本身佢都系有啲天分 嘅，有啲嘅， 但系冇咁劲嘅，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攞咗几个金牌嗰啲喺陆运会。在中学，跟住系咯，即系佢推完球，佢唔识噶嘛，佢又走去玩，又俾佢攞咗个金牌。 哇，咁犀利 嘅！系啊，跟住之后系咯，咁咯，佢话觉得好神奇。 即系当时呢个朋友就系，佢同你分享就系佢以前 系 读书嘅时候嘅事咯。 系， 嗯，哇吓，咁后来佢有冇再去呢个教会啊？ 冇， 冇， 系。 我剛才咧咪后嗰阵时咧就同我讲过呢个教会系咩教会啦，系啦，而家亦都改咗名嘅呢个教会，系有啲认为系属于另外一啲端嘅教会啦吓，咩端咧你自己谂啦吓。咁我咧亦都系好中意噏埋啲咁嘅嘢嘅，曾经试过咧喺个地方咧个公园嗰度咧，突然间有班咁嘅。传道人咧又同我讲呢啲嘢，咁咧我一噏啊，同噏咗几个钟头，咁又攞咗佢嗰本经添嘅，咁啊系啦，咁啊，咁后来咧，但佢又冇叫我一定要决志先就走得，咁就冇，或者各有各做法唔同啦，同佢哋同派啊，即系同一个嘅教会嚟嘅一种嘢嚟嘅，系啦，咁又或者真系唔同传法，唔同传教师又唔同做法啦，真系呢样嘢真系。 系啦，都好得意啊！我觉得 呢个咧就我都明嘅，我都明佢点样用嘅，可以系啦。咁呢啲西方嘅有啲一啲啲有啲咁嘅嘢嘅，都唔出奇啊！咁今日咧时间咧就已经系过咗时啦，咁每次都过噶啦，系啦，唔好意思啊。首先我对我哋嘅同事 operator 同事啊，历史讲声唔好意思先啊。咁咧就一定系足料俾足时间你哋咯，所以其余档案就永远都系超时噶，系啊，有潘发哥一日都系超时噶啦吓。好啦，咁啊就下个星期五见啦，咁多谢阿立石嚟分享啦吓，星期五晚10:30见啦，拜拜， 拜拜。